像在燃烧，沉沉的夜还会在梦念到，轻轻的风吹过了树梢，失去年夏天的高潮，木棉道我怎能忘了，那是梦里难忘的波涛，爱情就像 冰封了我爱的情。

声再会都是成长的代价。青春的魔法，擦干眼泪说声再会都是成长的代价。萨库拉萨库拉，昂首风雨中有爱我最大，期待他日花开的季节里。 谢谢你，我的好朋友，手儿挽着手儿在摇。